的那天起，肠胃有种苦怀味，连视觉都记依稀，想举手也举不起。谁是我的口香糖？谁是我的特效药？如若脑袋记不起，神经总不会想不起。喉咙痛得要死，全没有心机。难道要到底不起？情感先给我重重起，喉咙痛得要死，全没有心机。卡拉今晚不到期，还谈痛得要死，如就要登机，旧药贴在洛杉矶，迟来机不合机。尚有两万蚊，连过仙丹亦怕孤单，还害怕再吃再痛都不会减，喉咙痛得要死，全没有心机。 This is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brought to you in part by Eason Chan. The track you're listening to is skipping. Please proceed to the next track. Thank you.